安全注意事项、 嗯、 然后每一组呢大概是六个人一块儿，就是乘坐这个直升飞机、 嗯、 先就是开出去了以后呢，你在直升飞机上那个你的教练会需要按照体重给你分配重量、 嗯、 因为你们俩的体重不能相差太多、 哦、 可能为了平衡的关系、 嗯、对对对， 所以说呢就先分配了以后，就是一组一组的往下跳，大概中间的间隔是5分钟左右，比如说第一个人下去5分钟、 嗯、 第二个人下去5分钟这样的形式、 哦、 然后这样你呢就是其实在那个舱门边上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来不及说哎我还要思考还要犹豫、 哦、 根本来不及， 没有， 教练是非常的有经验的，直接一把就把你推下去了，你是在教练的前面的、 哎、下去了 确实是啊，他们会觉得你想的越多呀、啊 你就 越害怕， 对， 越害怕你白上来了，对不对？ 是啊，教练说 干嘛 行了，赶紧节约时间，别浪费啊！ 下去那一瞬间，你的感觉怎么样？没那么害怕吧？不像在水里那么的恐惧吗？ 其实也会有，其实也会有，因为从来没有那么高过， 哦、 非常的高， 4200 非常高，而且它这种失重是非常明显的， 哦， 对，直接下去，其实当时脑子很发懵。 哦， 非常发懵。 对这个失重感，反正 睁眼了吗？ 我是有点 其实他会给你戴一个风镜，你是可以睁眼的。 哦、 包括有戴这个隐形眼镜的朋友，也是可以戴着隐形眼镜的， 嗯、 在就是直接在里面、嗯、这种形式。 跳伞嘛，必须要撑伞， 嗯、 对不对？ 对， 失重几秒。教练给你打开这个伞 你能感受到吗大概的 对会的就是在这个大概是2000米的时候、嗯、然后那个伞就 下落2000米 对就已经下去2000米了、 啊、已经下去了 你去吧我团建你去吧、 啊、 我给你拍照片、 啊、那行 完了、 嗯、就我兜着哎 2000米哦 对2000米挺吓人的这个、 嗯、你就看见他那个哎他伞就撑开了打开伞了以后其实大家会还会往上走 一点、 嗯、往上走一点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内心就很放松了 对对 哎就开始看风景了、 嗯、 他会带着你看风景然后包括他会拿着这 GoPro 给你全程的摄影摄像 是的是的 你还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瞬间 是的 完全 对如果要拍 的 剧种算了这个不能用 难得的体验 对 塞班其实挺好玩的哈、 嗯、 其实很多朋友有去过塞班的看大家的留言哈 来看看 这个叫做 Dana Song 他说我的第一次自驾小飞机俯瞰整个的塞班岛它的美的真的是不需要滤镜、 嗯、 你没有在那个伞上看到美丽塞班是也是非常漂亮的是吗 对非常漂亮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跳伞来说一定要天气晴朗、 嗯、 云多呀雾多肯定是不可以的、 嗯、 所以说它的风景会非常棒 嗯 对 可是这次是去跨年那咱们这儿冬天塞班那边是什么季节呢它还是很热吗 它其实 一年四季 都是夏季30度的温度 哦 非常热 那也是鲜花烂漫吗、 嗯、 对就各种花其实我最喜欢的凤凰花是在那边的 哦凤凰花不是每年8月份才开吗 对因为它那边温度达到了嘛、 哦、 它是热带嘛所以说它就是在那个、 嗯、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日军最后司令部那儿有很多很多的凤凰花 嗯 因为凤凰花它的其实花语是什么凤凰花开好运自然来 嘛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它就是开得非常的绚烂其实 那个凤凰花可美了 对、 嗯、 非常棒 嗯，好的，我就喜欢那凤凰花。我之所以喜欢塞班，就是想去看那个凤凰花， 嗯、 因为特别的好看。 还有这个海岛专属的鸡蛋花， 对、 哦、 对， 随时都有 大 家、哎、漂亮的， 摘一朵，那个别在头上。 对对对， 有蚊子吗？ 蚊子其实是有的。蚊子确实有我们当时是带了这个防蚊膏的因为在海滩边上嘛我们就是在酒店边上麦克海滩拍照的时候、 嗯嗯、 这蚊子就哎就过来咬我们 那肯定是、啊、 很毒非常毒、嗯、 蚊子防晒霜大墨镜是吧那头纱都得戴好了哈对那个闺蜜这次去跨年她就感受是不是跟你一样的就是收获很多是吧 嗯她其实收获很多、 哦、 其实她比我收获还多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转变、 哦、 原来在家就是可能要照顾孩子 是 压力非常大 是是是、嗯、 去了出去以后完全就是放飞自我、 嗯、 而且包括他其实以前也是个非常放飞自我的人、 嗯、 那现在就是可能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嗯、 哎呦我天哪这种简直是这是自我灵魂的回归 回去之后呢就把孩子寄过给了小琪 对对对那个我给你打了个快递啊你记得收一下 这个反正是旅行啊就是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哈时间还有3分钟最后说就有夜市的部分上面你没有去虾屿、 嗯、 但是有时有夜市给大家推荐出来 的对对对有夜市的对 夜市是在什么地方 夜市的话它是查木洛夜市、 哦、 也是在加拉班那个里面、 哦、 对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大家要住在加拉班呢因为去哪里都方便 嗯 比如说你要买东西啊你可能要到海滩去拍照啊其实非常方便、 嗯嗯、 夜市的话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一下因为它就是里面的话有很多很多美食啊

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蓝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幸福一生。